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牆，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踩場第一，頭先嗰段過場嗰段説話咧，可以話大快人心啊！咁尤其是入面咧，就洗 L 公投啦。 嗰呢個呢、這個係你講噶嘛？咁喂， 我係講洗撚公投， 洗撚公投咪洗咪洗 L 公投，咁我唔可以講洗撚公投噶嘛？喺立法會， 我就建議你講洗乜公投。 跟住啊，大輝望下我咩公投啊？我話洗輪公投，咁佢又明啦，大佬，係咪？咁你梗係用洗撚公投最貼切噶嘛？係咪？狼英去留洗撚公投， 我真係估唔到你立法會入面個演，即係可以咁可以講啲咁嘅説話，真係 點解唔得？佢都裁我唔到，咁我呢個唔係不雅議員啊嘛， 係梗唔係不雅呢、這個。 除非佢話，如果我話洗撚公投，咁佢係黃咗民議員，呢個係不雅議員，請你收翻。咁好啊，我咪會話主席，我而家收翻洗撚公投嗰四個字，屌你老味，咁啫嘛，而家係即係等於上次我鬧撲街，得我而家唔講撲街啦，唔好意思，一時氣憤咁都得噶嘛，屌 真係。另外一句咧。就係、是、張斐德剛嗱，呢、這個好奇怪，就係、是在席嘅梁君彥係嘛？ 佢主席咁，但係有啲柴仔，即係嗰啲建制派平時會出聲噶嘛？ 唔係，我就話主席都容許你講呢句説話喎。 佢扮聽唔到噶啦，只能夠 哦， 係咪我講兩次嘛，張斐德剛喂，你講張委員長，不過前邊啦，劉慧卿馬喺度，張委員長，張委員長，如果你梁家傑又張委員長，哇！屌你真係～喂，你聽到咪火滾咧？你講我聽。 但係張斐德剛呢句説話就會落咗喺立法會嘅 記錄 啊 ，Hansa 一定係啦，一定啦，逐字記錄，幾好啊！ 好， 因為真係咁，但係我就冇啦，係嘛？啲人就話：屌你侮辱國家領導人 啊！ 死 唔係，我都始終嗰句嗱。如果你話大家要即係悼念六四嚇，即係喺呢個支聯會台上嚇講到聲嘶力竭，咁你去見張斐德剛嘅時候，點解你唔講同一個説話？係 啊， 點解淨係六四嗰晚你講？ 係啊， 係嘛？咁呢個我覺得答得好清楚咯，即係咁而家就變咗我哋對佢唔客氣啦。 張委員長，我希望。你们应该结束一党专政，平反八九民运，建设民主中国。 啊， 都嚟啦，咩嘢？又唔使讲。 唔系，如果阿张斐德刚听到佢说话咧，就唔系六八九手阵，系佢手阵。 喂，呢啲佢顶唔住啦！屌咧，你睇下嗰个王毅啲咁嘅湿鸠外交部长喺度爆泄，系咪啊？ 事完就加拿大記者喺佢訪問嘅時候就問佢 有片嘅睇下連片有個 李波點解就唔見咗？ 同埋問呢個有個加拿大嘅人喺大陸出事啊嘛。 There are no shortage of concerns about China's treatment of human rights advocates such as the Hong Kong booksellers and its detention of the Garretts, not to mention the destabilizing effects of its territorial ambit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Given these concerns, why is Canada pursuing closer ties with China? How do you plan to use that relationship to improve human rights and security in the region? And did you specifically raise the case of the Garretts during your discussions with the Foreign Minister today? 我要对刚才这个记者涉及到中国的问题要做一个回应。 I want to make a response to the questions asked by this journalist about China. 你的提问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和所谓不知道而从什么地方来的傲慢，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I have to say that your question is full of prejudice and against China and arrogance, where I don't know where that comes from. And this is totally unacceptable. 你了解中国吗？你去过中国吗？你知道中 国从1200万人 把6亿以上的人摆脱了贫困吗？你知道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人均8000美元的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吗？如果我们不能够很好的保护人权的话，中国能取得这么大的发展吗？你知道中国已经把保护人权列入到我们的宪法当中吗？我要告诉你，最了解中国的人权的状况不是你，而是中国人自己。你没有发言权，而中国有发言权。所以请你不要再做这种不负责任的提问。中国欢迎一切善意的这种建议，但是我们拒绝任何无端的指责。 这些是流民，是吧？你屌你烂仔来的嘛。喂，屌你话问你两个问题，铜锣湾书店同埋个加拿大人喺大陆啊，屌你做 质 咁啫嘛，啱唔啱啊？咁啊爆先啦！喂，如果你中国一穷二白搞到今时今日，大家有饭食，屌你咩？如果你早30年唔搞斗争，系咪啊？早就已经喂，屌你即系第一经济大国啦，系咪啊？你落尾喂你。推翻國民黨取得政權，1949年你唔搞集體主義係嘛？你唔搞鬥爭，你唔搞土改，你50年代唔搞呢個反右運動，60年代你唔搞三面紅旗死幾千萬人係嘛？屌你中國今時今日梗係大啦，係咪？而家大條毛啊，大係咪？喂呢啲咁嘅人，外交部長你拍撚埋周恩來嗰啲真係差得遠，我話俾你聽。嗰陣時真係一窮二白嘅時候，那個周總理都似模似樣，係咪？呢、這個都係奸賊嚟㗎啦，不過屌你人哋真係，即係我舉個例啦，點會好似你呢啲咁冇水平嘅啫？即係而家你去到呢啲，即係而家嗰啲所謂中共嘅領導人，個水平一低到不得了，係咪？個社會不斷進步，但係水平啊不斷下降。當年周恩來喺回應一個外國記者問佢，即係周總理，請問中國有參制嗎？周總理說有，在台灣。冇嘢，一句説話就包含好多意思嘅。問佢中國有冇槍技，佢係有喺台灣。咁即係話咧，台灣係中國不可分割嘅部分。你問中國有冇槍技，有啦喺台灣，但喺大陸就冇啦，即係咁樣。屌你真係幾撚陰毒啊！呢啲係咪？你啲咁嘅賊鹿喺度爆竊嚇、啊，中國人權你哋冇資格講，中國先有資格講。佢唔講中國人有資格講，中國人有撚資格講咗人權咩？阿哥。系咪？然后你又系讲翻旧阵时李鹏哥我嗰套生存权、食饭权，系咪？养活6亿人口，从一穷二白变成8000美元嘅人均收入，你老母8000美元都够胆讲嘅？我哋香港就嚟40000啊！屌你老味，真系你喺加拿大，屌你咪4-5万呢个人均收入嘅地方，话你自己8000美元几捻巴闭，你咪丢架呢啲，即系人哋窒捻翻你哋一面皮，系咪啊？屌你真系！不過呢啲垃圾咧，就做外交部長，等於香港有啲垃圾，好似任劍鋒嗰啲咁樣，在六四問題上不再需要對院校學生領袖客氣了。跟住呢個舒淇咧，呢條柒碌咧 share 佢，跟住佢話完全同意，無需客氣。咁你打柒佢哋啦，不如去就憑你個舒淇屌你老母，你去打柒呢啲，已經係學院學生，唔係真係示威屌柒佢。呢啲垃圾同王毅有咩分別咧？本質上。如果你有王毅咁嘅權力，喂，你係一樣嘅喎，係嘛？ 係係。 屌你！你今時今日冇權力，你都夠膽咁樣講嘢，無需客氣。到你好似王毅呢啲咁樣有權力嘅時候，你就嘥用啦。 冇權時候就不客氣，有權嘅時候會點樣咧？ 咪你睇呢啲人嘅心態，你就知道咧，俾呢啲人有權冚家產啦，真係係咪？所以呢班契弟係真係。又是用陳文嗰句最好的了，屌你詛咒佢老母落地獄，係咪？與民為敵，屌你與一代年輕人為敵，咁你同689有咩分別啊？唔啱聽又唔使客氣，跟住呢啲人就狂 share 佢篇文，屌你真係！咁呢個任劍鋒呢條光頭佬就出撚曬風頭，呢個澳洲西人係咪？我咧最近咧做節目都好少講粗口嘅啦，已經。屌你真係，即係呢輪真係睇睇下呢班人，你除咗講粗口，真係用咩冇一位好講嘅大佬。 道理他又不跟你说，是吧？现在有一大堆这些的油，是吧？他们其实都是既得利益者，就是说一说，是吧？他當然想香港維穩，維穩他們才繼續可以又做院長，又繼續做律師，繼續什麼，是吧？屌你真的，間不中說一下民主，屌你講來講去就講的嘛，又不用搏命，又不用被人拘捕，又不用鎖你，不會被人拘捕，會被人鎖的，是吧？又不用坐監，是吧？對不對？是吧？ 天旗那些又會驚住被人打，不 是咯？屌你，那你天旗那些一定是，喂，他得個20多歲，是不是他往后的时间还很长，是不是挑你们，你这些全部都是行将就木，是不是行将就木，不是说你的即生理年龄，挑你的思想， OK， 不需要这样，是不是去到一个这样的地步，你只会是自暴其丑的嘛。继续闹啦，还有一天，挑你后日六四晚会，是不是我在这里写包弹，不落雨的话他那边一定又是最多人。 是不用不用不用咬定说哪个多人比较少。 不好意思的，又没有人跟你斗多人，是不是你会少了一些人，少了这些不去的人，原本去好像我们这样原本去不去就少了这些咯。那这些数目都不多的，你怕什么呢？使什么路屌你什么，你越是这样你越是赶人走的嘛，其实是。是不是你现在这些这论战是去到这些非理性的地步去動一些学生的话，你只会令到更多年轻人离弃你，是吧？ 老师大哥的绝口，真 的绝口，是吧？那你就继续这班老鬼或者这班你四五十岁那些，就继续在烛光晚会再烛光多二十年，是吧？屌你，那你跟着 无后根本是没人再陪你玩的，是吧？屌六四晚会五十周年，你想你不是说那怎么样呢？那五十周年是应该庆祝定是什么呢？那个纪念是要即是大型的纪念定是什么呢？动员香港100万人屌你去纪念这个六四五十周年，是不是这样呢？悲哀来的，这个是台湾的二二八，每年的二二八是中华民国总统去二二八公园度鞠躬，是这样的，是不是？谢罪啊，屌你老味，每年去鞠躬那一天国家元首的身份，是吧？无论国民党的总统民进党的总统都是，民进党就不是去谢罪，他是一个国家元首的身份，对当年的受难者去去哀悼也好，就是像我们现在去的那些二战纪念碑啊一样的嘛，是吧？但是国民党的总统呢就等于去谢罪，因为是他上一即是他继承了这个政党的罪恶，这么一样要，是吧？喂，你不要说哦，如果连江泽民都死了，李鹏死了，那么六四呢，现在这一代或者跟着下来一代的这个中共领导人就不需要负责，错， 一样要负责， 一样要负责，因为你是承继了你个政权的罪恶嘛，更何况你这个政权不是选出来的，更加要承继咗个责任啦，系咪？呢个你系咪必然啦？你话俾我听，系咪？你冇得去逃避，系咪？休息一阵。